是是， 回去呀、 啊！哎，对 啊，咱来的这扎美了，你听这一句啊， 哦，扎美了 啊， 是， 听着 啊， 大龙头， 嗯， 大座在开封府。 是，哎，就这个味儿， 这叫重锤 哦。你要说那架子花脸呢、 袁世凯先生那叫架子花脸 哦，是啊， 哎，袁世凯先生可有绝的， 不想 特别的念白， 是是， 你学不了， 哦， 堪称一绝， 嗯嗯， 你别不唱啊， 啊， 这念比唱难， 是吗？ 戏班里讲究 啊， 三分唱 是 七分念。 哦，你看看， 就说明这个重要性。 哦，那这地儿你也给学一学 啊，我一学学 啊， 学这个原派的这个道白 啊，花脸道白、 哎，九江口， 嗯，是是， 听听人家这种拍口念出来的， 哦，是 真带劲儿。 哦，您来来， 我学学啊，你哪、啊、你哪个韵白啊？ 哦， 至公呀，一是犯发兵御山。定中那刘伯温的诡计，进则速，退则加，众则劝君覆没。降老臣欲治公，乃是患难兄弟，情同骨肉一般。这十万大军斩将千员，也是老臣亲手教练。严真真，你们自如龙潭。战争虎狗，这博汉基业就要化为飞灰，怎不令人痛心啊？唱，怎不令人哭惨？ 唱， 怎不令人胆 大大大唱？ 心思火燃。 你赶紧去，哎，就是这样， 足啊， 不假， 哎，不足不行 啊，是 没劲儿，轻视就不行了， 哦， 唱软一点 啊， 不好听啊， 唱着唱着唱没气儿了， 软的 啊， 来，你听着，这好听吗？ 是。 哪 啊？是 心思火燃。 您上医院了？这什么话呢？这是 不能这样吧？ 哎，对， 哎，这个架子花脸还有个特点， 您说说。 他这个特点能够哇呀呀。 哦，对， 表现这个人物性情暴躁。 是是， 一着急是哇呀呀。 哦， 这是功夫。 那是定了， 哎，你不练个一年两年的你不行。 是是 啊，你看这个张飞闯帐 啊，啊， 张飞出来就挖呀， 哦， 就看你的功夫怎么样了。 是是是，您可以， 我跟你学学啊， 哎，可以挖呀。 哎，张飞秦一峰上场， 是 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 将将将 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 将 将将将将将将 您看看， 哎， 这得丹田的气 是不是哇呀呀 啊？是是， 这还不算难， 再难呢？ 再难呢，在唱里边加上哇呀呀。 哦，唱词儿里边有哇呀呀， 这就更难了。 是是是是，哎，您可以瞧一瞧， 咱就学这个张飞闯帐。 哎，对， 张飞出帐的时候， 嗯， 唱这么一大段快板。 哦， 不但快里边还有这个哇呀呀。 哦，您就来一来， 学不好。 哎呀，你听着，客气。 这里写的是只要把文章， 将将将将将将，大半一杯将， 够吃吃。飞船真来自思量，小周郎韬略光芒，一封出行将要大过宽过江，这来自四地子龙一员的将。战人不杀一只大老张，东部的白战场，我女在刀背上来，枪对枪，